太凶狠的事 You don't know， 什么都是胡闹，什么都是瞎搞，但我愿走最艰难的路，为理想甘心付出，谁不是在幼稚中变得成熟，努力用一腔热血铺满青春的轨迹，想要他们有天可以比 你只放弃 开翅膀飞，战场冲锋陷阵，一如既往向前追，兵来要勇将，当走大事要搞新思想，反复如此没资格入场，但我愿走最艰难的路，为理想甘心付出，谁不是在幼稚中变得成熟，趁年轻执行执行，就像维他命，趁年轻 make some noise， 让 世界放弃我， 你知道今天下午的时候看到我朋友圈刷屏的一个，就是大家在用一个网络测试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啊这个征兵啊，如果你去这个从军啊，你应该是什么角色啊？ 那你测出来是什么？ 就还好，装甲兵。 装甲兵蛮厉害的，就挺高级的。 对，就怕测出来一个什么义务兵什么的哈、啊。 哎，我突然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在测试那个军装照，就把你自己 P 到军装照上面， 哎、 感觉自己特别的英武， 对， 雄赳赳气昂昂、哎，只恨自己当初没有参军。 哎，真的是这样。你知道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去这个当这个空军呐、啊。 嗯。 哎，对对对，后来发现视力不好啊，恐高啊，这个怎么办？这就尴尬了。但是其实你知道，很多男孩子从小都会有一个 对， 哎，想去当兵的一个梦想。 是，嗯、包括现在。家里，我想问老白，家里还没有私藏的小时候的坦克、飞机的那种模型啊，什么？ 私藏的坦克、飞机模型， 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年纪了，不好意思光明正大拿出来 了，还要把它藏起来， 小、 哎、 盒子里面。 哎呦，这个童年的记忆啊，应该有不少啊，估计应该有这么一柜子这么多吧啊， 一柜子， 对， 真的挺够能藏的。 只不过这个柜子在哪儿找不着了。不知道是哪个柜子啊。好了，现在是17:07啊，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还是让今天的代班的静瑜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今天送什么。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来，我们送奖品了。 今天的王牌福利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啊、哎、我们是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的980元的门票两张，对，是980元的，你想要680、380、580都没有，只给你980。 真赞。 你的青春住了谁？杨丞琳8月25将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如果想要购票的话，也可以上大麦网去了解一下。 对，前两天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表示说，哎呀，说啊，我们非常喜欢李荣浩啊， 去现场，哎，搞不好什么特别来宾之类的啊， 对，有可能啊。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就是真的是想要去找一找，在现场跟着杨丞琳去合唱他的那些金曲的这个感觉啊。 嗯，还是近期的一些金曲吧，就早期一点的感觉有点跟不太上来。 嗯，其实他也有很多的这个男歌手过合作啊，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 跟罗志祥。 对，好，这首歌也是当时的一个偶像剧叫《海派甜心》的主题曲。 是，但是罗志祥造型还真蛮雷的。 是。 你问我，你眼中我看到什么？我会答一些眼睛，还有一个帅到烦的我。小事情让你来，就让我愉快，就算耍冷下不了台。 我全都愿意， 都是因为爱。 我问你，你眼中透露些什么？你笑着保持沉默。 如果想要获得杨丞琳演唱会的门票的朋友，只要参与一下互动就好了。今天的互动呢，我觉得非常简单啊。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就是你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对于热恋当中的人呢，可能第一眼看到就是彼此了啊。对，但是呢，如果你此时跑个神儿，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别的。我就想问问你现在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什么？ 应该前方车吧。 第一眼啊，第一眼。 第一眼 ，in your eyes。 哎，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看到的是前方的车，有的人可能看的是身边的人。也有人可能看的是手里面的冰棍儿， 我现在看到的是老白的手表。 哎，还真的，我自己都没有注意。 闪亮亮， 你看，所以说每个人的关注点都不一样。 嗯， 只要你把你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发过来，嗯，然后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是我们发送的地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洁 FM。 嗯，我估计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会是那个收音机啊，因为在看我们跟他说话。对。另外我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注意防暑降温啊，就像刚才景瑜所说的那样，心静自然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好了，我们接下来来推荐一个很特别的音乐会哈， 嗯， 就是哈利波特要来北京了。 对，哈迷们应该很开心了。 对，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也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部哈，这个电影的交响视听音乐会，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五呢，是会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嗯，然后这个音乐会其实是意大利的电影交响乐团，他们现场要为这个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整部电影配乐演奏。 对，我记得就是以前有好多年啊，大概每一年最期待的电影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现在就整个八部都已经全部播完了。 对，对， 现在再重新回看还是觉得很精彩，所以有这样音乐会的形式在你现场给你同步交响配乐的话，带我们重回到那个熟悉的魔法世界，应该还蛮有意思的。 对，我总觉得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系列什么的我就记不太清楚，有可能是我不太感兴趣，我只记得这个魔法石还 OK， 之前还有一个什么火焰杯那个也 OK。 嗯，对，还有凤凰社。 哎呦，你还真的记住了。 我小的时候都是躺在被窝里面偷偷看的，所以我现在应该也跟什么空天兵没有什么缘分了吧。 对对对，你这个你实在没有办法去加入空军了已经。你看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因为我也在被窝里面躺着看过很多的这个名著啊。 嗯， 对不对？但是我还可以记住这个小说的名字，因为人家好歹能编出来，是不是？比如说飞铁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妈呀，这是啥？ 金庸啊。对吧，金庸的小说， 深深的一道年代的鸿沟在我们两个中间裂了开来。 所以当我说出来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时候，静宇只能说出哈利波特系列的这些总结，就是哈哈哈哈哈哈。 我还有神奇动物在哪里，我们要不要比拼一下？ 对啊，对比一下啊。好，说完了哈利波特，我们再来推荐一个有意思的展览给大家。 是，这是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现在是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嗯， 这次呢是集合了古巴蜀地区的200多件珍贵的文物，来展示古代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这些灿烂而独特的古代文化。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在学什么课文什么的。 啊，对， 历史课啊， 特别认真的在背啊。 什么什么文化，什么什么文化啊。如果你喜欢历史，其实我们可能记得最清楚的是三星堆文化了，对不对？ 嗯， 它其实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奇葩。 对，不是那个奇葩的意思啊。 对啊， 是指造型奇特，脑洞大开。 对啊，青铜面具的眼珠就是凸出来两个铜柱子， 你知道当时就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那个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希腊的时候，赠送的礼物就是三星堆青铜人像面具的那个复制品、 嗯。哦，厉害了！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国家博物馆看一看这次的《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 对， 哎，一首歌把我们带到成都去了， 是不是有点违和跟这个啊？ 但是去成都看不着啊，现在在国博展着呢。 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啊，然后呢，如果想去看展览的朋友，得先去订去成都的机票啊。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来静鱼，人呢？ 不，这个点好难卡。 谁？哎，来了，小静鱼。 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 可爱可爱啊。就是初一把这个部分交给你， 最难的就是卡点儿，然后当你 Q 到我名字的时候，整个人很紧张，在那边打拍子，二三四四二， 广播体操都出来了，哎，还是眼保操，哎，这个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呢？相信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很多人会看到啊，那条街啊，对不对？玉林路 串串香， 对对对，是玉林路还是玉林西路啊？ 我忘记了， 对，玉林西路，然后 我只记得玉林串串香， 就这点就先现在开始串串香了吗？你不热吗？ 就这个点差不多也就该吃饭了，只有咱们俩还在上班。 这串串香夏天可能还真是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热的感觉。 哎，但是我有看到哈，我要闪闪唱给我们拍了一下自己车前面的，就第一眼看到是一罐北冰洋，哎呦真清爽啊！ 夏对对，这个还可以。对不对？ 嗯，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来自赵雷的《成都》啊，说想要看这个展览，可以去这个国博啊；想要去小酒馆，可以去成都。但是你现在眼中看到的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有人说车流， 嗯， 有人说是红绿灯，是吧？小柏林的这个妈妈是红绿灯。 对，还有李玉说看到了一篮一篮的李子。 咦呵， 对，但周可以这个是看到垃圾箱了，因为扔垃圾的时候把车钥匙一块丢进垃圾箱了，现在拼命的翻找。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啊，真的是每个人第一眼看到都不一样。安吉拉看到的是辛苦的快递小哥， 嗯，还有迪塔跟我们说第一眼看到是杜家坎收费站，现在应该还在那儿堵着呢。 有人看到的是机场高速路上的广告牌， 嗯，但是我现在虽然眼睛没有看到，不过我因为有点饿，所以我应该看到的就是玉林串串香，在歌里看到了。 还有飞鸟说第一眼看到的是气温38.5度， 哦，挺热的，这两天真是。 你知道我今天起床看到的第一个是什么？也是一个38.5度， 就是 是一条微信写的38.5度， 就现在提醒说高温大家要注意。 没有，是今天请假的女主播发来的照片。 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38.5度。 对，凌晨5点钟的时候发过来一个体温计38.5度。 对， 真的是时刻保持跟我们的这室外温度一致啊。 啊，所以呢，啊，就是把这个他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不是让大家注意一下， 同情同情一下， 啊，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注意，即使天气热，也有可能生病感冒啊，小心不要生病。好，我们再来推荐一个这个一本新书。 对，刚刚我提到玉林串串香啊，这众多的好吃的在我眼前晃。那么新晋的美食博主田螺姑娘陈雨慧也是出版了一本关于吃的书，就叫做《愉快的吃，痛快的瘦》 啊。 目前呢，我只能做到前四个字， 后面要好好的努力一下。不过先要把前半部分完成才行。嗯 嗯， 这个菜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对，就是给这些既喜欢吃又想要瘦的朋友准备的一些贴心食谱。所以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让大家在保持营养的同时，不会摄入过多的卡路里。 反正我 是。 是 易胖人的福星的， 我不太感兴趣，我因为这个实在是特别适合女生。你看你不信，你说几道菜。 对，就是紫苏拍黄瓜呀，秋葵拌豆腐呀，干贝煮丝瓜，茭白炒牛肉。好了，念了前四个，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了，就一听起来就感觉不是很好吃。 还是串串香吧啊。 对。 但是其实你别说这些搭配起来呢，至少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看，这倒是。 哎，但呢有一些比较有新意，比如说醪糟蒸小黄鱼。 哎。 对，就是看着食材都很熟悉，但是搭配起来挺有新意的。所以想要健康饮食或者说越吃越瘦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 说到这儿，估计很多人说把第一眼看到的吃的东西要发给我们了。我还是说点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吧，好吧。 对，就刚刚我提到了玉林串串香，所以白姐你这么快就要满足我的心愿了吗？ 这串是烧烤，北京的 小微风，北京的夏天呀，拒绝好朋友，老板烤韭菜，烤香菜，茄子来一半，今晚我就满足了。双脚玲珑是小区的前面，兰州凉面馆，大家来撸串，羊肉串，手抓饭，配冰洋纸和玻璃罐，今晚我就满足了。七杯酒吹上牛板凳，分你一半，看广场舞啊，以为们在跳舞，几啤酒吹上牛板凳，分你一半，就过了三巡，在谈谈理想。我坐小板凳，吹着小微风，北京的傍晚呀，独到起黄火，好哥们儿，好姐们儿，打个月把算上门，走吧，我们去撸串。

这道理知易行难，我还挺乐意小小这份甜中微酸。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深夜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抱着你的手，心愿意马探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剩下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度假宇宙，抱着你旁若无人，尽情舞动。我非常乐意为你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假装 去 说今年秋天想去趟南极， 我非常乐意看着你的眼睛，啰嗦而真诚地说出那一句我爱你。 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 这首歌来自许嵩，三个字，就是我行我素的人，我乐意。 嗯，可以说我乐意，也可以说我乐意。刚第二种有点欠揍啊。 谁叫乐意？好了， 乐意你先饿吗？ 乐意在哪里啊？好吧，这首歌许嵩就特别喜欢唱这样的歌，就会听的一个女生心里面还感觉哎，这个男生啊，这个就是好听啊，酷酷的，而且呢又很体贴的这个状态，是不是？ 而且基本上发现他歌都很好写，因为副歌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旋律不停的在循环循环循环。 你连人写歌的风格都已经摸准了， 好学主要是。 好吧，听完了许嵩的歌，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八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因为 对 真是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八月份就已经到了，这是八月的第一天。 嗯，八月份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些新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哎，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大家如果打车的话，北京的出租车会加收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也就是说大家打车会贵1块钱。 哎，这我怎么我现在才知道？ 那因为你不打车吧，可能。 另外，对，另外呢，从八月起呢，手机用户每个月的账单，运营商呢将会以短信的方式通知，以防止不明扣费的情况。 这个是因为我刚刚就收到了10086发来的一个账单的信息啊，主要是提醒。欠费，这个月再不交你就停机了。 怎么什么情况？我坐在我左边的人，要不就是欠费的，要不就是手机会经常发出噔噔噔噔。 我还好，我会关静音。 还有，其实就是在下周的时候呢， 这个八月七号就会迎来立秋的天气了。 嗯，虽然立秋以后啊还是三伏天，但是今年的8月25号加长版的三伏天就算正式结束了。 嗯， 想想这两天真的我们不是烧烤模式就是桑拿模式，两种模式来回切换，总算是有盼头了哈。就立秋开始，哎呦，这秋天都快来了。 哎，真的是这样的。其实前两天说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对吧，这么暖和的日子， 这么暖和， 对吧，再过几个月就家里就要来暖气了，你知道吗？来了暖气之后还不一定有现在暖和。 刚刚说了一些八月份生活上的变化，那娱乐方面呢，八月份还有一些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影视项目。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待会儿我们就带大家来签收这一份八月份的观影指南。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书，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 到月球，算是比较凉快的歌了。有人说，哎呀，这个鲸鱼早上和晚上的这个音色怎么差别那么大呀？ 早上 good morning 要破音，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学老白失败，我这次真的是当着老白的面学老白，所以真的我们有特别好事的听众，每次早上如果我学习老白或者干嘛，他会在下午去告状 啊。 然后今天我当面学一下，待会儿应该会被打得很 惨吧。你确定是当着老白的面学老白，还是当着老白的面学公鸡打鸣 ？Good morning， 我是这样的吗？ 你太难了，你那个真的对于我来讲就不破音是不可能的。 白音色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因为早间的节目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时段不一样哈、啊。 是，想大家下班了放松一些。 就是啊，打个比方，早上是小太阳，晚上是大月亮。 这么快就到月亮了，我好歹夕阳。 这还好、啊。 八九点钟的夕阳， 就会温暖一些嘛，大家快吃饭了嘛，对吧？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七。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突然想到，我们娱乐最王牌在刚开始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节目，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宣传语、广告词。当一个阳光 DJ 看到夕阳，就感觉不是我被推着轮椅出来的， 八九点钟的太阳。 当一个阳光 DJ 看到夕阳， 早上八九点还是晚上八九点？ 你想想嘛，大家都是上班的时候就充满活力的啊，背着小书包是吧？哈，我要上学校啊，这个状态。然后到了下班路，这个时候都是应该什么状态？是好热，好困啊。 这个时候杰克堂推着轮椅，然后老白就出来了。 我是怎么着？现在就办人生告别会了，是不是？ 没有，刚刚突然说到月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代表月亮消灭你。 其实美少女属性必须得跳出来，是不是？那 是早上晚上还是会不太一样。 那你能不能代表月亮告诉我们最近的一些大片儿有哪些？ 哦，这个一定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的八月份观影指南一定要推荐给各位的，就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8月31号，汤姆克鲁斯的《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正式上映了。 呵，一下给我们支了八月底了，这都是吧？ 对。但是我特别关注这部影片，是因为这部影片当中大家都知道阿汤哥拍电影特别的玩命，特别是《碟中谍》系列，很多都是实拍。这次有一个跳伞的镜头。因为我今年就是3月份的时候刚刚去迪拜尝试过一次跳伞、 哦、真的 我知道有多吓人 对、啊、 而且这一次真的是他挑战的还不是普通那种我们有一个教练带着你、 哦、 他帮你拉伞就是我怕就自己一个人跳下来的时候绝对会腿软然后忘了线呢、啊、哪儿呢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真人对吧 活着真好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是你还算是胆儿大的嗯 但阿汤哥这更可怕他挑战的是这个 Hello 跳伞、嗯、就是说高空投下一直到很低很低低空的时候、 嗯、 再开伞就差不多7000多米高空一跃而下但最后就是到很低很低的时候你才能拉伞张开然后最后成功落地 哇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个很容易就落地成盒了对不对 很可怕 先要选一个地儿啊就是军事基地什么的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阿汤哥确实是太敬业了啊相比来说的话我们想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员啊真的是说台词是吧 对抠像、哎 啊、就是自己说台词就说自己是敬业 嗯是而且就特别想告诉大家他虽然是这个高头低开但是阿汤哥我觉得他应该是自己玩心大发了吧、 嗯、 虽然最后只拍了3个镜头但是他跳了106次 人觉得这好玩是吧没玩够还是 再来一次、 啊、 再来一次哎，我觉得导演刚我那个脚的位置不太 对 导演我刚刚那个胡子撇的 导演说行差不多得了 很贵的跳一次 对然后说完了这个阿汤哥其实他真的是22年生命完成了6部的碟中谍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推荐另外呢还有漫威的电影蚁人啊这个黄蜂女现身是8月24号和大家见面、嗯、 对因为3超级英雄被灭霸团灭打了一个响指以后大家就说哎蚁人在哪儿呢快来找蚁人拯救一下世界 啊那蚁人2呢蚁人就会跟黄蜂女来并肩作战来拯救世界了、 嗯、 他们说有一些剧情其实会对4的剧情走向产生一些重大的影响 我、啊、就猜到一定还会有后边的续人的东西、嗯、 对因为最后看完的时候3演完大家都久久不愿意离场觉得这是什么不到最后超级英雄一定会拯救世界的吗怎么最后你们被团灭了、 哎、稍等我要打个指甲哎 掉一半人 好另外呢国产电影方面我们就来先推荐一个吧啊这黄渤这个真是非常吸引大家眼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当导演了这次执导的叫一出好戏8月10号上映 这是比较近的一个了之前黄渤导演呢这次也是比较卖力的来做宣传了那这个电影呢现在比较有卖点的地方除了黄渤还有他的剧情是跟最近大热的已经破10亿的西红柿首富有点类似讲的就是小人物突然得到一大笔钱的故事 哎，这个题材好像现在还真是哈挺多的啊 曾经像草原广阔 怎么就突然就唱出来了 这应该夏洛特烦恼吧当时 这歌会让人听着心里面冷冷的 哦，我突然在想 凉凉的那种感觉 就一剪梅嘛 对 这时候尹正是不是要出来天空就要飘点雪花了 这道题我不会做呀 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 是吧？我就说这首歌会听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冬天的感觉。 对，这个音色太特殊了，但是也会有点魔性的感觉。你相信大家，真的，今天晚上可能你已经忘记这期节目了，但这个旋律时不时还会在你脑海当中回响起来。 当你已经回到有WiFi 和空调的家里的吃着西瓜的时候，脑海当中都是这个旋律。 一剪寒梅。 对，然后你躺在被窝里面的雪花妆。 完了完了，不能给大家这样的心理暗示。 这是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到我们嘛，是吧？好，还有两个电影，一个是电影《大轰炸》，这个还真的是要上映8月17号，但是很多人对这个电影先入为主的一些印象，我们就暂时先推荐，阵容至少是很强大的，对不对？ 是刘烨、布鲁斯威利斯、黄圣依还有陈伟霆等等都会在这部电影当中大家看得到了。 另外呢，还有陈赫等原班人马主演的《爱情公寓》啊，这个曾小贤啊要出现了。 是，还有古天乐、张智霖主演的《反贪风暴三》，李冰冰和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巨齿鲨》，吴亦凡跟梁朝伟这次要主演一个电影叫《欧洲攻略》，都是在8月份上映的。 就是看到这个《欧洲攻略》里面竟然是有梁朝伟啊，所以他是怎么了？ 遭遇到什么苦难了吗？ 对，这个歌声此时还依然响起。马上我们要来问出今天的预热题。很多人都是是不是耳机坏了？ 对，还有人说你们是打算闹鬼吗？这是什么版本呢、 啊？这不是恐怖片，但是马上要出的题跟这首歌有关系啊！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宝宝，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嗯，我们来让大家缓缓神儿，问一个问题啊，来。 对，是刚刚大家有听到的这首《一剪梅》，那想问一问大家，刚刚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呢，请问是黄渤和沈腾吗？是或者不是？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街地饼的街。 我们是要黑沈腾吧？ 王多云。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鲸鱼。 嗯，今天我们节目呢马上要开始，白给100块呢，现在奖金已经累积到了900块。 嗯，但是刚刚的这个预热的题目啊，大家让我心痛啊，我给了这么简单一个题目，怎么全都答错了。 对啊，和黄渤对唱一剪梅的真的是沈腾吗？还有人觉得是我呢，说老白你唱的真好， 老白一直跟着唱呢。 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奇怪。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顶。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答题环节啦。 嗯，那有什么奇怪呢？今天鲸鱼来了，要放水一下给早秀的朋友。对对 啊， 您听我们早上跟晚上都是一波朋友啊，大家上班听早安音乐秀，下班听娱乐最王牌。 哥，我还说这还有往里带人的，这 没有。这晚睡早起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我们早上下午来抢，不来参与活动呢， 哎啊、 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欢迎啊，这其实很多我们的听友都是这个早间晚间啊都会收听我们的 FM 974，再次特别感谢。那今天第一位登场的朋友呢，很明显是冲着鲸鱼来的。 嗯，来，我们打招呼，杰正，你在吗？喂， 啊，我在。 Hello， 鲸鱼好，白姐好。 你好，你好。 啊， 看你就是我刚才我还说这口气啊，跟鲸鱼特熟啊。 啊，没有，早上上班开车的路上，一般都是我老公开车，然后我在旁边呢，就听那个鲸鱼的节目。 没错，没错，这个感觉。就像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是你天天早上这个起床啊，就是见着一个熟人，我们家邻居 啊。 哎呀，鲸鱼啊， 晚上我一听，不是爱车，我一听是鲸鱼的声音，还挺开心。 但是虽然你们俩很熟，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对吧？啊，这个就是给你们这个放个水什么的，不可能啊。但是今天题其实也不难，所以你加油一下，我觉得有机会啊。 是，那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我们一共5道题，如果你全部都答对的话呢，就可以领走900现金红包了。 今天的累计好高啊。 对，要加油。 好，谢谢。 最近有一个大热的电视剧啊。 对，你看了吗？ 我信号可能。 哎， 《延禧攻略》是吗？ 哎呦，你看都不用我说，他就知道是什么 啊！我没看几集，我知道我妈看那个，我没看。 来， 是，那我们来问一下哈，最近这个秦岚因为在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扮演皇后，热度飙升。那么，请问在《还珠格格》第三部《天上人间》当中，秦岚扮演的是紫薇吗？是或不是？ 是。 哎呀，你好歹犹豫一下呀！ 你这么笃定吗？那。 啊，我答错了吗？ 你肯定答错了。 是知画。 好吧，第三幕就不怎么看了。 对，就是那个知琴知棋知画知书当中的这个三妹，哎，最后是贝尔康。 你要这么问他，他肯定能答对。请问在《还珠格》第三部《天上人间》当中，秦岚扮演的是容嬷嬷吗？ 不是。好，谢谢。 好，那个、 啊、 不用谢啊，这个其实很遗憾，因为第一题就答错了、啊、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让你领走一个小红包，好吗？以资鼓励。 好，谢谢。 毕竟 你、啊、谢谢白姐，谢谢、哎、嗯， 对对对， 拜拜。 毕竟你也是这起了个大早、嗯、赶了个晚集，不是起了大早听完早安音乐秀，晚上又特别赶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啊。 是，可以把收款的截图二维码发送到白杰 FM， 我们有一个鼓励的小红包、 okay.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杰真啊。我们接下来下一位朋友，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的白给100块继续。我们要连通一下啊，接通一下我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了。有人问答题环节怎么参加呀？ 对，大家其实就是刚刚参与我们的预热题哈，有问大家答案，所以我们要待会儿这位朋友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 嗯、 对，今天有问大家说刚刚听到的这个《一剪梅》呢是黄渤和沈腾合唱的吗？来，刘哈哈，请问是黄渤跟沈腾合作的吗？ 是吗？ 喂， 不是。喂，你好。 哎，那是跟谁唱的呢？ 是和老白合唱的吗？ 刚才好像是老白唱的。 这没办法了，老白，这怎么办呢？ 我都不好说话了，你知道吗？雪花飘飘，我合着在你印象里面我唱歌就是这个水准是吧？ 但是 刚才我以为刚才我以为老白没好好唱呢。 老白故意唱的，唱成了左小诅咒的、啊、 其实我已经是超常发挥了，我跟你说、 嗯、 平常唱的话我跟你说半夜我跟你说啊，那个效果 还跟大家说要耳边回荡一下啊。但不过因为问的是或不是的，刘哈哈既然答的是不是，所以是成功答对了我们的预热题目，进入到我们白给100块，今天奖金有900块啊，你有信心赢走吗？ 争取吧。 我先问你个问题，秦岚演的这个知画，你知道这个知画，我刚才还想问知画是谁，你知道这个人吗？ 有印象？ 不知道。 你看， 那没看《还珠格格》吧？应该。 对对对 对，第三部就没看过了。 嗯，好吧，那咱们就不要说什么知画呀，什么什么什么话了。我们来换一个话题，好不好？来，豆腐吃吧。 豆腐， 这话问的。 豆腐吃。 啊，对，这豆腐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材。俗话说，卤水点豆腐。请问，用卤水点豆腐是属于质地细嫩的南豆腐吗？ 不是。 是 回答正确， 是北豆腐对吧？嗯， 对， 南豆腐是用石膏点的。 对，已经答对一题了哈。嗯，再接再厉。 好，接下来 我们要问一下，夏天呢有一个代表性的声音就是蝉鸣，或者说就是知了叫啊。那请问母蝉的叫声是比公蝉的频率高吗？是或不是？ 是吗？ 不是。 不是。 哇， 厉害， 这都知道啊！ 那是公蝉比母蝉高吗？ 对呀、啊，是吗？ 不是，好像是声音高吧。 这哎呀，今天刘哈哈真的是就全靠蒙对而特厉害、 哎。人家不是全靠蒙，人这个豆腐那道题至少人知道吧？ 对， 这个蝉鸣这道题，我刚想说，你是每天每到夏夜的晚上，刘哈哈就蹲在树下然后听 观察。 哎，观察，哎，这个是公的啊， 这个是，其实这个正确答案你是答对了，但是母蝉不会叫，只有公蝉才会叫。 嗯，对， 哦，明白明白， 是哈。 来，长长知识啊，好吧，这一下记住了，两题答对了，再答对接下来的第三题，你就可以拿走至少一半的现金了，请听题。 等我争取。 请听题啊。 嗯，我来问。煎饼果子是天津的著名小吃。 这说的到底是哪儿的话？ 我想学一下，但是不太会哈。 煎饼果子还是？ 对，请问煎饼果子里常用的薄脆，天津人是叫果篦吗？果篦儿，对， 果篦儿，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念，词典上是这么写的、啊。 我刚才刚问了一个天津人，果篦儿。 果篦儿啊、嗯，是叫果篦儿吗？果篦儿就是薄脆吗？ 是吗？ 不是。 不是， 哎哎，不对不对不对，答错了，哎不答错了， 那是， 那你怎么，人家天津人怎么就不能把薄脆叫果篦呢？ 其实刚刚差不多都透露出去了，因为专门去问了一下天津人， 对， 对， 我都已经其实已经把题都透给你了，你这个， 我以为你套路我呢。 我们少一点套路，充满着真诚，好不好？ 你看我在大家心目中是什么印象？又 是唱左小诅咒的歌， 唱歌的雪花飘飘，然后又是会套路的人，我的人设已经崩塌了。 哎，谢谢刘哈哈，今天来。差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拿走一半的奖金了，今天累积到900了、嗯、但是好消息是明天这位听众就可以挑战一下1000块，我们都白给100块了。 哇，这我现在在考虑是要不要把这1000都换成煎饼果子，都换成这个国饼， 普天撒一下是吗？ 得嘞得嘞得嘞， 对、 哎、我们再问他一道题好不好？ 我们试一下哈， 试一下啊，就是如果换成这道题、嗯、看他会不会，好不好？ 嗯， 这道题没有套路、啊、好吗？嗯，来静瑜来问。 对，那请问一下哈，就是老北京人有喜欢养鸟遛鸟的、 哎、不是，咱们换这个 啊。明白明白明白了。哎、啊、这题我擅长、啊、这题我特别擅长。 来， 对，就 SHE 有一首歌曲叫中国话，这个听过吧？ 嗯，听过。 对，里面一开始就有一个扁担和板凳的绕口令、嗯、那么请问歌词当中说的是扁担宽板凳长吗？ 是吗？ 是。 哎，这个题就简单一些了啊。好吧，谢谢你的参与，小红包待会儿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好吗？ 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 我说中国文化这博大精深，中国的这个语言啊，这还是光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还不加方言，加上方言，你说让一老外学薄脆他就学一阵儿，你要跟他说学天津话国篦儿，他得学到什么时候去啊，太难了。 对，但是这中国话当中有很多的绕口令，既然刚刚老白已经被大家误会唱歌成这样了，那么静瑜今天来给 DJ 正正名好不好？ 对，据说这首歌是你的拿手。 哎呀，每次去 KTV 一定要展示一下口条 来。 小孩叫小度，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割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鹿，跑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跑腿，嘴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长腿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腿说嘴？ 哟，吃不得不吐不套皮儿啊，不吃不得到嘴不套皮儿。还真可以。 哎呀，特别喜欢，就是你知道像 KTV 当中，因为音准没有人家好，音高没有人家长，我只能靠嘴皮子利索赢得一些微薄的掌声，谢谢各位，谢谢。 我见这个不错啊，我要鼓励一下，不错不错，静瑜还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可以见 努力 听得出来啊。 我更希望你夸我天赋高。 上学的时候这个专业也是每天都练得非常好， 嗯 啊，这是绕口令，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练了有五六十年，你说这个 终于获得了和老白同台的机会。 这首歌听完了，我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的时间了，请各位一项做好准备，马上我们要抛出一道音乐题给大家了啊，请准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音乐题老样子，我们放一段前奏，大家最快时间把这个歌名发过来哈。 嗯， 哎，这样我们去今天改一个路子。 嗯，怎么玩？ 我们就还是先放一个前奏出来，前奏出来之后，大家只要回答一下这首歌啊、这个歌名里面那个颜色就可以了 啊，更简单一些了。 对 对，但是这首歌不算是主打歌曲，但其实经常听这位歌手的人应该还都蛮熟的。 特别的简单，来，三、二、一。简单吧？ 哎，这其实有点难，我觉得。 啊，听不出来吗？ 就除非是就铁杆歌迷的话，真的还蛮难猜的。听歌识曲的都停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真的没有听出来吗？ 对，我觉得蛮难的，因为这首歌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我们一起学猫叫，喵喵喵喵喵喵喵， 不是这个啦， 误导一下大家。 就我只能给大家一丁点的提示，就是说，既然前奏是钢琴曲，那么这位歌手应该很擅长弹钢琴喽。 嘿嘿，到底是什么颜色？ 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8月3号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1场活动“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将在国图音乐厅举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将和“古典也流行”的节目主持人古月边讲边演。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获取门票。再来关注，义安中学第二届夏日校园文化季演唱会将于本周六晚开唱。义安中学是个真实存在的中学吗？其实不然。义安音乐社是一款在95后和00后中大热的国产漫画，其中六位主人公就在义安中学就读。来自偶像养成培训班的六位主人公也跨出了二次元，让义安音乐社落了地。他们和原作中的人物也非常相像。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西长安街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在今天的音乐素描之前，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的中奖听友。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非常纯真的男生，张林。 是，现在二维码已经发过来了，今天有小红包送给你。不过想讲讲他的故事啊，他是个新听众，关注我们才三天。他说，我连续下班开车开了三天，我都回答上了，我争取要一年内获一次奖。 其实他已经是今天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一位了，所以我给他回了一条，我说你已经中奖了，赶紧把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他就发什么真的假的，不要骗我， 然后哭了。就有一种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的那种喜，恭喜张总喜提新车。 对，张总啊，张姐不是张总，对，感觉你可以提前过年了啊，没几个月了啊。好，我们接下来来讲故事，准确的说呢，应该是讲跟一首歌有关的故事。今天的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假如》。第一个故事来自于小王子起床了，他说：“假如可以，我会对20岁的自己说，哎，你会在街角遇到一个脸很小超可爱的女孩，她会成为你的爱人，但是你不要因为觉得配不上她而犹豫。当你想和她结婚的时候，就鼓足勇气告诉她，因为2年以后她就会因病离世，你会无比后悔，极度悲伤，一直都忘不掉，所以直到今天依然单身，从未婚娶。”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之前一个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做我遇见了所有悲伤，但我依然会选择前往。 嘿，这饭点就别让大家哭了啊。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对，假如来自信乐团，这首歌木子三月说是2006年我们在新西兰遇见以后听的最多遍的一首歌，车里也听，家里也听，旅途当中也听，好像这首歌就是我们相爱的背景音乐一样。在一起3年的时间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3年。还记得2006年7月份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男朋友，19岁，而我24岁，没错，我们就是相差5岁的姐弟恋。但我知道这样的感情才叫做爱情，以前没有，在他以后也不再有了。今年我33岁了，这首歌我从来不会唱，但是只要一听就会掉眼泪。 一份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看过几次爱凋谢，在甘心在孤独里冬眠。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 来自信乐团，你猜到后面要发生什么了吗？ 狗年过节喝啥酒 吗？不，有个你的老朋友来找你。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那你说呀， 狗年过节，我再问你，玉帝大圣喝啥酒？哎呦，我们节目的这个广告啊，当然也很感 谢 辛苦爸爸， 谢谢， 对，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来奉献好的音乐给大家。 谢 谢。就刚刚这首歌曲突然把气氛搞得有点悲，所以其实我们也 调整一下， 对 不 对 啊？我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因为接下来我又要让大家悲伤一点点。 对，其实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接下来这个主播私房歌的单元了。 是。 那么话说回来，到底喝啥酒啊？ 主播私房歌。 音乐是一杯浓浓的酒，接下来你要推荐的这首歌， 对，这首歌来自鲁向慧，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哈。他来我们974还做过节目，然后自己写的歌曲呢都很有味道。之前他有一首歌叫鱼儿，哎，因为我叫静鱼嘛，所以我就觉得、哎，又给我写歌了，听听看，很好听。对，但最近听到的这首也罢，就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主播私房歌，很好听。因为这首歌其实讲的也是关于失去恋人的一些故事，因为大家可能更多在情感方面有一些自己放不下的事情的时候，之前看到一位长辈说过，他说过了时过境迁以后，你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原谅他了，而是对自己说算了吧、就是这首歌写出的这种关于情感之间的一种心境也罢。 你是觉得天热就必须得让大家心里就凉凉的是吧， 心境自然凉 也罢也罢。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低头沉默，哀愁拢心口，牵你一手，不敢沦为堕落死囚，双目依旧定睛自由，飞絮何愁飘零逐流，又起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动，怎数几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着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你扮演优雅，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有人也罢无人也罢，用力挣扎却奈何世事浮夸，时常误会吧镜中你的完美无瑕，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融化。也许何愁飘零逐流，又起这种苏醒以后手紧用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放任游走吧，嘲笑我的面可虚假， 这是今天静怡推荐的第一首歌也罢，很多听友可能会有共鸣，会觉得诶这歌没听过但是觉得很好听，这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目的所在了啊。 嗯，推荐给大家主播的私房歌。 嗯，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 主播私房歌。 嗯，换一个调调，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英文歌，节奏相对会明快不少，但是其实并不是唱的那么的阳光啊。歌词的内容呢，也会有一些小小忧伤藏匿其中。Someday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一个非常经典的乐队组合，他们是来自于加州的这个 Sugary 啊，甜蜜射线。Someday。 Someday when my life has passed me by, I'll lay around and wonder why. Someday 是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当然本节目的奖品呢，我们的王牌福利依然呢提供了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给大家啊。 是的，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的980元的门票两张。你的青春当中住了谁呢？杨丞琳在8月25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来为你揭晓答案，购票可以上大麦网了解一下。 对，今天我们也送出两张门票给一位我们稍后会特别选中的听友，明天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王牌福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实际上在静瑜要推荐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就是为什么你要推荐这首歌。 哎呀，因为最近实在太洗脑了，我最近见了三波不同的朋友、嗯、就是他们分别都会自己单曲循环的一直唱，然后我说哎你在唱什么，他说啊我刚唱什么了吗，就是到这种级别跟地步的自己单曲脑中循环。 所以你是要用这首歌把我们刚才一直盘旋在脑海当中的一剪梅替换掉、 啊、 对, 对, 对,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误会说是老白唱的，所以就帮老白洗干净一下，刚刚确实是老白唱的，但是有一首歌更洗脑。 你要这样说我要给大家加深印象，学 这首歌最近也还蛮洗脑的，当然是来自抖音的一个神曲，最近真的是还捧红了蛮多老歌的，这首歌真的足够老啊、嗯、来自 Elva 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是因为那灯泡突然闪了一下，于是想起你，怕你还没熟悉，都是因为这场雨忽然间下得那么大，怕来不及跟你 真的是一首老歌了，嗯， 对，想象一下这首歌跟那个爱情是卡布奇诺浓浓的甜蜜滋味，他俩居然是一张专辑。 对，就那个时候还是就是以单眼皮女生来做自己的主打和标志的 Elva 啊，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呢却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年代焕发新生的一首歌。 嗯，没想到又被短视频捧红了。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是想不到啊，说不定哪天哪首歌就突然变火了呢，对不对？ 嗯，比如说老白今天跟着黄渤一起唱的这首《一剪梅》啊。 你真的要让大家误以为这首歌是我唱的吗？啊，好吧。 左小诅咒，左小诅咒。 最后，那就是我也不要枉费大家的一番重托，最后也唱一首歌给大家好了。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WMF 进口汤锅、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哟，今儿张姐没来啊，有点失落呢。 但是老白要唱歌了，快把车窗摇起来啊！ 哎，那谁谁谁啊，有听我说了，心情跟着你们放的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就流泪，得谁负责？ 老白负责呀！ 啊、哎呦，不是应该你负责吗？你今儿唱那中国话，唱的我们都快哭了， 中国话唱哭的， 是不是？你这嘴怎么长的？这长不长的？ 对不起， 你看啊，对你太 skr skr skr skr。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开心下去啊！虽然有时候忧伤只是短暂的出现的片段而已。好冷， 好冷啊， 好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三个墙角度，好热啊！ 我在厦门弹吉他， 你们吃不下饭啦。 你是这个效果吗？希望， 嗯，但是比刚刚一姐没唱的好多了，嗯、白姐有进步。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 哎呀，不能黑你了， 黑吧，反正我都这么白了。 哎，倒也是哦，白姐、哎， 对、嗯、你就是立志于要来把我变成黑姐的那个。 那不， 行，一切都是接受，一切都得接受，最多咱也得说一句，也罢。接上吧，接上。 但最后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活动，这是8月3日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邀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和我们古典乐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举办《乐享四季古典乐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期待着你可以参与。大家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和我们直播互动，来赢取分享会的门票，来近距离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魅力。 嗯，我得谢谢你，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 这时候就得感谢我中国话了吧，都给大家说哭了。 对，你今儿太热，记性不好。接下来是什么节目来着？ 接下来中国什么来着？ 你好了，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金鱼、 嗯，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拜拜 拜拜。 我喜欢早晚的温差，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